贡献于成功进行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的全体成员正在平壤进行参观活动。7月8号，他们访问了万景台，还参观了先军枪杆子的故乡平川革命社基地。